喂 ，hello， 哇，喺啱啱睇紧个 Facebook 嗰啲留言添， 系啊， 吓，唉，不过咧呢个政府真系冇乜，其实香港嘅政府咧同大陆咧真系都有啲比较嘅。大陆咧，你知唔知最大嘅部门系边个部门咧？乜嘢事都关佢事嘅，乜都做嘅。 我真系唔识。 你知唔知啊？大陆最大嗰个部门就叫有关部门，乜嘢？ 乜嚟？ 总之咧，你发生啲咩事咧，我哋已经揾咗有关部门去处理噶啦。嗰个部门唔好大，佢乜都话有关部门，嗰个就叫有关部门啦。呢个部门系最大嘅，乜？但你唔知系边个部门啊？总之话，得，我哋已经揾咗有关部门去处理呢单事。 香港好似都开始兴讲呢啲噶咯，相关部门咯，佢哋 系啊，相关咧就冇讲有关啦，系啦。 因为大陆唔系 ，sorry， 中国嘅叫法就叫有关。 系啦。 香港咧相关 呢个部门就好大噶，又系 好大， 乜都系佢做噶， 乜都系佢叫。 唉，嗱，派钱唔讲佢啦，真系劳气。嗱，我输到，我谂佢过多咧，你话佢会唔会过多两三个礼拜？佢都其实佢自己觉得戆居嘅，不过佢又有啲唔认得输咁而家。 认唔认得输系一个问题，所以一定会撑落去。 咁咪即系二月先申请咗？ 唔系，佢一定会系俾人哋跟住唔知嘅，或者系你2097之后先申请都得噶。 咁啊唔系，佢唔可以咁。 咁咪拖啫嘛，冇乜问题啫。 佢又唔可以，一定 可以，揸住拖几多年啫。 佢又唔够胆，你再系咁拖，开拖噶啦，大佬。 民怨沸腾嘅， 系咪都民怨噶啦？为 咗 佢哋而家都讲到明噶啦，冇所谓啫。你有你闹，我有我做啫嘛，一直都系咁。 系啊，嗰啲冇乜好处噶咋，真系。喂，依家其实唔系啊，啲人咧其实系去到一个临界点啊，睇下几时点着噶咋。啲你依家见啲人好似乜都唔理咁，其实系未着噶咋。 因为其实你咪就当冇，其实好多人已经当冇噶啦嘛，你明唔明？ 系啊。 咁冇咪唔会有临界。系点咯？你明唔明啊？你千祈唔会有希望，你有希望自然有失望。我哋而家唔会有希望就 O K 噶啦。 咁啊， 我哋啲阿 Q 精神都冇办法。 嗰啲马 Q 呢啲迟早自杀嘅啫。屌你，大佬绝望。 喂，如果唔通点啫？阿妈先，你可以点啊？你废佢又冇用嘅， 激死 嘈又嘈过啦 ，up 又 up 过啦。 唉，呢个真系。 咁你咁激进嘅嘢都做过啦，即系冇反应。 特别香港嗰啲激咩进啊？即系我唔系叫人杀人嗰啲啊，根本就唔齐心。是不是 想齐心都不得 啊？ 齐心都 咁啊系，即系 唔系未试过啊？ 系 先都系咁噶啦。 你知道中国人噶啦，两公婆都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咁啊两公婆都唔齐心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咁啊。 系 咪？即系在中国人有时讲啲嘢真系抵死。 喂，当时讲喂，记得你有冇用中文噶？ 有 嘅，你有冇用中文嘅？ 有啊， 你哋会就总之系关于 Jacko 机啊，柜员机啦，记得31号之前去攞一攞钱或者打一打补啊，中文系统更新喎。认真噶，16小时瘫痪啊！ 吓， 认真噶，认真嘅新闻嚟嘅，唔系假嘅。记得31号前去可以啊，话即系总之放假前啦，去打一打补或者系去，其实应该冇乜事嘅。佢系统更新，咁佢应该会停16个钟嘅。咁佢其他啲嘢都会有影响。 佢唔知做咩失惊无神走嚟升咗我做尊贵嘅客户，唔使我排队。我又冇咁多钱摆佢。 我唔理你啦。总之你呢个假期啊，总之你攞定现金啦。 唔系啊，真嘅。 因为去到1号啊，咁你譬如一两日真系如果要用现金嘅话冇啫。 等我 系大家， 等我问问佢先。喂，你冇升咗个尊贵客户，等我攞唔到个4000蚊，我就真系惨你啫。 呢个我已经系即系半放弃状态。你问我应该系有资格攞嗰啲人嚟啦。我觉得 期望 算 系，唔系由我哋依家啦。你退30000蚊税嘛？ 我冇4000嘅啫，我都系 4000咁你4000你拣现金啦，反正你都咩起码都攞下， 都系退税得个4000嘅。 系啦，喂，跟住咩啊？喂，讲翻单娱乐先啦，你两个话，人哋话朗口，你哋搞到好大镬喎，金盘朗口，唉，大佬啊，你咁中意 华啫， 咪啦，咁中意睇下黄子华，你都唔知个金盘朗口喎， 个 show 嘅名叫金盘朗口， 系啊，金盘朗口， 我唔知个 show 名，我哋只系栋笃笑啫， 系啦， 但我哋知道咧个系统系永远系零， 买唔到飞啊，好多人都话买唔到飞， 一开波就已经啊。系咁弹，系咁弹， 大声啲！ 我已经好大声噶啦，我未好翻， 你仲未好翻啊？ 系 我前日开始揿咯，由佢开始发售嘅时候，真系开始揿入，一系咧就 server 好似弹咗，一系就 系统正在忙碌中，你隔多几秒再嚟啊，再揿505 server not found。即系 down 咗啦，系嘛？ 不过佢其实都好夸张喎，你铜管坐几多人啊？几三万人啊？ 唔记得咗，我真系唔知。 佢如果嗱，佢栋笃笑一定四面台噶啦， 开晒噶嘛。 你唔系同我讲嘅话放水幕啊，成日俾人闹啦。佢就系好简单一个台企度倾讲嘢嘅啫嘛。 系啊，但真系可以好多人睇。 又冇伴冇乜都冇噶啦，冇乐队噶啦， 都冇啊。 咁啊，一日尽坐噶啦。哇，佢都买佢开几多场啊？冇买唔到飞。 好多场， 好多场。佢今次开， 但系 anyway 佢。其实呢我见到一个日本宫崎骏的御用音乐师叫做久石让。他呢就是用实名登记的。即是他每次即是你将非常会写你名字，因为是 CityLine 那边整的。其实我觉得是不是黄子华先生，你可不可以尝试用这个实名登记呢？我希望个个人都有睇啊， 即系免黄牛。 其实只因为免黄牛， 唔系佢讲得朗口，即系佢做埋呢次唔做噶啦。 最后一次读读笑， 原则上咯， 净系读读笑啫。O K， 其他啲话笑咯。 但佢觉得佢有样嘢几型噶，佢自己讲直情话咩啊？千祈唔好帮衬黄牛，宁愿空咗张凳佢，冇人我都你都你哋都唔好买黄牛啦。 喂，佢就废话，而家系嗰张凳话想买黄牛都买唔到喎。买和牛就易买个黄牛啊！而家佢买啲炒飞，佢可能即系意思系避免实名登记，避免啲人炒飞。 实名登记系因为要 check 埋身份证，即系攞住张飞上边，即系其实一日本 加埋张飞咯。 佢讲到明，你譬如你而家去买两张飞，譬如我同你啦，咁。我寫住先人嘅名字，咁你先人咧，你一定要同佢嗰一日一定要佢一起去，同我一起去， 攞出張身份證入場，佢要對咯，對咗你先入去。 唔使搞，都係各自入場啦，不過只能喺裏邊開拖啫。 咁你咪揾叫朋友去咯，你唔係一定同我噶嘛？ 係， 你明唔明？譬如你同佢都得㗎，即係實名，你同佢咯。 實名登記， 實名登記加上上邊張飛寫住你嘅名， 張飛會又寫翻你個名，佢到你到時係要攞住上你嗰張身份證。 但 係 會唔會買飛嗰陣時好麻煩咧？ 唔係啊，佢哋喺 internet 度再抽㗎。 上網買， 即係你想去嗰時登記嗱，應該咁講，呢、這個日本人很好好嘅，佢做佢嘅諗法做，因為 CityLine 嗰邊做得好好嘅。佢係點樣咧？佢係首先你上咗網就登記咗先，因為爆啊嘛，趁超額咗嘅咯。咁啊抽，你入邊嗰時係譬如你有身份證頭四個 number 加你嘅名，咁你去抽咯，抽中咗嘅你先有兩張飛咯。你肯定你係中意聽嗰啲先咯，借住黃牛咯。 喂，仲要限喎、啊，你一個人冇我買100張啊嘛， 四張定兩張？ 但係通常都四張嘅最多。 咁如果你屋企好多人嘅，你咪用唔同人咯。 有时啲人你多人买唔到去炒，都系一个兼职嚟噶嘛。 我谂有好多嘢唔系就系兼职。如果你在香港永远都系呢个炒风嘅话，你哋城市冇进步。 咩香港有咩唔炒噶？你话 咩？但系咁佢哋佢有叫做历史鬼炒咩？ 其实都唔系炒噶，佢咪都爆噶咯。你方志华唔爆咩？前几年我睇到都爆噶啦，冇玩啦，个场场都爆啦。 根本都唔使炒，佢一定系爆嘅。 系啊， 佢直情串到好大声讲，吉咗佢啊，唔好买黄牛。 佢直情本来有两场空嘅，佢话如果佢有人买黄牛嗰啲吉咗唔紧要，我开多两场。我开咗两场赚硬添啦，我嗰度咪我休息过两场都唔开，我连续开 抢尽。 真系 sorry， 咁多呢个子华嘅 fans， 我就一次都冇睇过。 唔紧要噶，可以啊，近排讲啊，咁可以同你 share 一样嘅 YouTube 咧，佢有一个 official 嘅 channel， 咁你可以去揾翻黄子华佢 channel， 咁你可以系免费睇翻佢以前嘅作品。呢个系冇办法，因为我太中意佢啦。咁希望可以大家 佢都有啲介啲，佢都有啲好经，唔系佢有啲好经典嘅讲嗰个。 由佢出道开始啊，到上一期都有啊。 你讲翻几句佢讲开嘅嘢 咧，你讲啊，你识背？ 我都冇睇。 你唔系头先你识讲乔装 佢啫嘛？ 但你头先识讲化妆，你已经记得咯。你 佢讲俾我听嘅啫嘛？ 我讲咗一次啫嘛。 系啊， 系啊，佢话化妆认得到嘅人就系仲认到佢咧，就叫化妆。 落咗妆仲认得到佢嘅咧，就叫化妆。 嗯， 落咗妆认唔到嗰啲叫乔装。 成女仔应该咁嘅。听太多了，你明唔明啊？佢讲嗰啲 get 真系你系唔会过时。 但系我又中意话人哋咧，你个容貌咧有啲欠缺咧，就去整一整嗰啲叫整容。如果整到我唔认得你嗰啲咧，就叫易容。我都唔系嗰个人啊，大佬。我真系识好多人易容嘅，大佬，佢整之前唔系咁嘅样噶。 你识好多人整容噶？ 我识四五个啦。 哇，咁多嘅。 喂，但系整容包括好多嘢噶嘛，譬如哨牙，我箍翻佢都算整容啊。 我都系整容，系咪 算啊？我都算啊。 即系你单眼皮， 我都有整啊。 你单眼皮，你单 眼皮割咗双眼皮咁，系咪整容先？ 我嗰啲你见唔到噶，我做 laser 啫。喂，咁你咁讲系啊嘛？由近视变唔近视，咁样叫整容啊？ 咁啊，嗰啲系整，嗰啲唔算整容，梗唔系啦。箍牙算整容， 整形啊嘛。 佢大佬咁样啊，成个西瓜刨咁，有啲人啲牙真系咁样摆到，好似个咩咩系咪复处女岛定复活岛嗰啲石碑咁样噶，真系好恐怖啊！嗰个系咪复活岛定嗰啲石桥啊？复活岛啊！ 我就谂起头先你讲嗰阵时咧，我谂起嗰啲叫咩啊？遮住嗰啲板咧，即系人哋以前旧式冲凉嘅咁样，遮住嗰啲叫咩啊？ 屏风 啊，屏风。我听你讲屏风， 唔系啊，有啲真系好疏噶，好似复活岛系咪复活岛啊？处女岛系石像啊，复活岛系石桥咁样噶， 系嘛？ 咁啊整，咁啊箍翻埋嗰啲系咪整容先？即系你都系啊，系咪先？ 咁我认我有整啦。 所以啲人 系啦，即系我都仲认得你，你就唔系易容啦。有啲真系易容嘅啫。 咁箍牙，我觉得 OK 嘅。 系 咁有阵时好多嘢，譬如讲，即系箍咗牙，譬如讲嘢会好啲啦。 个音系会咬 得 正嘅。 有啲人箍咗牙之后讲嘢咧，你好似好作状咁样嘅讲嘢。 嗯。 好作状啊，好似佢讲嘢咧，真系好难讲，即系类似阿白姐姐嗰啲咧讲嘢，我唔系话白姐姐作状，即系佢讲嘢嗰种态度啊，个腔啊，系啊， 或者佢有阵箍嗰阵时唔舒服，或者惯咗之后未改翻嘅， 因为系你箍嘅时候好似有嘢顶住， 好耐好耐都系咁嘅。 佢以前因为佢箍好耐，咁样箍几年， 唔系佢拆咗个箍噶啦，之后我都觉得 因为佢一直都戴住咧， 嗯， 久而久之佢已系习惯咗嗰个讲嘢模式啦。 系咩唔算啊？上官咁样箍牙点会唔算啊？你试下你棚牙 先。佢话即系讲个 Lisa 咧，整形一次啊， 可能 Lisa 梗系唔算啦，顶都冇人睇到嘅。 算噶，佢属于系整形科噶， 都系整形啫。 整形咪真系整容咯。 你成日要咁样咁啊，整咗唔使戴眼镜咁啊，算都算嘅。成日封飞就 算系嘅，都算。 啊，熊猫喺度啊， 系啊， 熊猫又喺度啦。我有个朋友就喺度。OK， 继续。 哎，由我哋讲翻黄子华。讲咗整容啫， 唔系佢嗰个嘢真系好经典嘅，真系。 喂，你哋有冇人买到飞啊？有人买到飞，唔该你蚀让一张俾我，冇话蚀啦， 让一张， 蚀让一张。 蚀让我终于蚀俾你。 买到飞啊，买唔到咯。前日一开波就系咁揿，真系入唔到咯。一五仔都就嚟烂啦， 大佬，唔系咯 ，keyboard 都换咗第二个啦。 系咯，蚀让我仲要，我知个蚀字点解咁写啊？食字边一个虫。即系你食虫咧，我蚀俾你。 唔系 讲 下啫， 系嘛？ 唔系真系买唔到啫。我好想 应该系食字旁一个嗰一个虫，就唔系叫虫嘅，系读位嘅。嗰个系部首嚟，位部食字旁一个位，食虫啊你。 预售而家买唔到，咁要等四月。 四月四，四月廿四月十六， 四月廿四号， 四月廿四， 四 月廿四号先。 即系以前佢以前咧，我做电影嗰时，阿子华嗰啲系最怕见到嗰啲人，佢系咁喺度讲嘢，望住佢，冇笑。 分享一下 吓，唔系有时唔记得咗嗰度咩戏啊？佢 一蚊计 嗱，其实 逢一蚊计保镖， 即系逢系中意讲笑人咧，都唔平时咧唔笑咁讲嘅，不苟言笑嘅，即系冇嘢做坐埋一边嘅，系我唔明点解，即系我都系咁噶。 我屌你好假咯，突然间 我假亲。 冇讲错啦， 点啊？ 就 嗱，争点啊？ 系， 唔系咁你平时好唔讲嘢嘅咩？冇理由噶， 即系我麻麻地讲笑嘅啫嘛，唔系好中意讲笑。 咁你会讲嘢嘅嘛？又系唔讲嘢？ 唔系好中意讲嗱，一个佢啦，周星驰啊，好多中意平时好诙谐嘅啫，都唔系好讲嘢嘅啫。 即系平时喺个银幕上边见到佢哋咧，就好中意搞笑或者会讲嘢嘅。咁但系平时原来佢哋。生活上咧就系一个孤独， 系啦，同埋佢又好威怕对住嗰啲工作人员嘅，因为即系你哋个个 艺术家嘛， 咁样望住佢，但系艺术呢个字咧，我真系好唔明，点解咧艺术咧，通常啲人唔系好明就叫艺术， 唔系你要明白到佢哋，我觉得啊，有阵时啲 artist 啊咁讲，所以点解叫艺术家咁讲咧？佢哋有啲脾气嘅，其实佢哋有阵时， 咁我都好大脾气噃。 你未算系艺术，所以我仲顶得住。 我系企人，我系企人边嗰个艺术。 哦，唔系咁，佢哋有啲系沟通上面唔系好识，但系识表演， 系 都系表演者啦。佢所以变咗有啲咁问题，即系呢个系真系读书嗰时读过翻嚟，佢哋有啲性格上嘅问题嘅。咁其实都冇所谓嘅，佢做得起。 咁通常艺术家都有性格嘅，冇性 咪会咁， 冇性格即系生意佬啦。你中意画乜我画乜俾你，咁啊 生意佬 系艺术啦。 你个盘都系生意嚟嘅，你系咪咁噶？ 嗱，唔好玩嘢喎。 边个？ 你咯。 我咩生意啊？ 嗱，你其实艺术家加生意噶嘛？ 我嗰个唔系，我半服务性行业。 咦，又变咗服务性 嘅， 又多样嘅。 系啦，半服务性，系啊。阿 Vinny 啱啊，林海峰都系唔讲嘢啊，呢啲人 黑面神， 不同我啲唔系同我啲工作人员都 OK 嘅，即系以前我哋就算系现场嘅工作人员又好啲嘅。 喂，唔系喎，讲林海峰，我谂起阿郭文辉，郭文辉搞笑噶嘛，但佢有多嘢讲噶，亦都好 social 噶。我见佢真人， 咁一啲 佢主动同你打招呼，好 Q 嘅， 一啲啲性格啊嘛。 但多数咯，多数都系。 但我唔系，我谂啊，我谂郭文辉你叫佢做栋笃笑，未必得喎。一个人做好惨啊，大佬，你哋唔笑成，佢讲完啲嘢出嚟，你唔笑好惨噶，企喺度。 唔知啊，但系我见到郭文辉嘅样，我已经想笑 咯。你冇人接佢真系好笑噶。 唔系，你想象下佢以前嗰叫咩啊？黑白嗰叫乜？我唔记得咗添，突然间。 咩黑白？ 林海峰同郭文辉做嗰叫乜啦？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字，但系好鬼好笑噶，佢未出世嘅，佢唔认得。 首先叫 夹唔到嘴。 喂 ，Vinny 嗰个叫咩啊？嗰个边个佢两个做嗰个叫咩话？ 我都唔记得啦。但系嗰个真 系后期就快必慢必啊，又咩成嗰啲嘛？佢哋两个叫咩啊？ 我都系唔记得，算我哋转话题，唔记得咗有得学。 现场观众帮唔帮到啊？提翻佢哋， 但 系 佢两个咧，就佢两个啊，叫咩啊？佢两个其实反应好快嘅， 非常之好玩。 阿软硬天师 系， 唔该晒阿软硬天师，话咁都唔记得抵死嘅。即系一时醒唔起啫， 我对个黑板 系啦，马会个 server 都冧啦，我哋人肉 server 嚟啫，有时冧都唔出奇。 唔系我成日乱咁讲嘢，唔好意思。 可靠嘅现场观众 系啦，不过讲真，你阿子华嗰啲咧，佢其实都系咁上下收啦，即系你。到嗱，佢话最尾嗰场就俾翻香港人，然后另一个即系美丽嘅结束啦，即系佢个栋笃笑。如果讲到人哋唔笑，真系好惨嘅， 好难唔笑嘅。唔系因为其实 唔系啊，你会用尽噶嘛啲桥。 啊，子华嗰样犀利就系佢系喺时事上边再加出嚟， 但你 所以又永远唔会完 嘅。你最大 不过好辛苦嘅， 系啊，最大镬依家你最大镬系而家咧。就开始啲言论都有啲禁㗎嘛。你点知啫，唉，无谓啦。喺自己最光芒嘅时候退落嚟最好㗎啦。 係啱啱。 啱啱先。 啱啱。 即係个个都有个美好回忆，即係等你李小龙当年唔係30几岁死㗎，而家冻住粒拐杖瞓住咁又你会觉唔觉得佢宗师先。係咪震晒老人痴呆咁样行埋流晒口水行埋嚟喎，李小龙你就 Bruce Lee 咁样啲口水流晒出嚟。唔得㗎嘛，佢点解係武神嘅，因为佢喺佢最盛年嘅时候死。 是好是、我哋又 overrun 啦、 啊。又 overrun 啦。 对 呀。讲时事好讲好多。 是喜欢啊，就是啊，有乜所谓。 无所不谈。 咁我哋第三节回来又转。 好。